如知己，愿到天边追踪你，浮在星空每夜围绕你，游离无顾忌。怎么天光天黑都要对准你，看见你完全沉默也有惊喜，用眼睛超过限期，仍没法将焦点移开，心恐怕霎眼你便逃避，陪着星星把你想一想，每夜想一想，想起你闭上眼就能飞进梦里，穿随着浮云想一想，靠近想一想，想知道你日后会否照猛牵我手，漫步岁月悠长，正可充当爱侣相对，快快替我埋藏恋爱和顾虑，划破轨迹的空虚，期望星火将我麻醉，减轻我对你那份疑虑，陪着星星把你想一想，每夜想一想，想起你闭上眼就能旅程，随着浮云想一想，靠近想一想，想知道你日后会否照猛牵我手，漫步岁月悠长。